说吧，说你爱我吧。 为了你，为了你，为了你。

声唱着呜呜哦哦，我要你跟我来，忘掉寂寞和孤独。呜呜呜， 不要不要 不要， 停住你的脚步，把那夏日季节轻轻留住。虽然你我 你我 心情痛苦，但是千万不能拒绝幸福。 Thank you.